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连任，前中国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接受专访时指出，未来4年两岸关系会完全陷入僵局，不可能改善，会处于冷对抗的局面，但不至于摊牌。王在熙认为，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固然会紧张一点，但是可能加速统一的进程。如果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会缓和，统一的时间也可能会拖得更长。他强调，走向统一是一个过程，两岸关系主导权在中国大陆。对于蔡总统胜选感言看法，王在熙认为，守护主权、守护民主是说给台湾民众听，强调不挑衅、不冒进，继续履行承诺，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维持现状，则是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前提下，一步一步推动台独，搞急了会重蹈当年陈水扁的覆辙。至于中国对台政策，王在熙说，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因此要继续惠台政策，争取台湾民心，不能够因为有难度就放弃。现在台湾年轻人被民进党误导，对中国大陆存在各种疑虑、误解跟恐惧，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天两天见一两次面就能够解决的。随着美中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订，迎面而来第二阶段，美中将会有两大困难议题必须协商，包括智慧财产权的细节以及中国补贴企业的政策。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传闻表示，尽管美国一再呼吁北京政府不应该干预国内企业发展，但是中国仍然预计将准备把许多高科技公司收为国有，以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美中科技战。日经引述中国证券报报道指出，2019年有165间中国企业更换了所有权人，其中有60%是受到中国国内经济趋缓所影响，而更换的公司当中，有总市值达到360亿美元的44家公司被中国国营企业或者是投行所并购，其中包括了许多战略性技术的企业，例如锂电池、监视跟资讯系统等企业。彰化县台湾民俗村传出了拆除，引起地方哗然。由于民俗村内还有3栋历史建物，也让外界忧心是不是也被拆了。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表示，初步了解包括了原北斗殿安宫、原麻豆林家古厝、原嘉业廖氏诊所3间历史建物还保存完好，没有被拆。彰化县府建设处处长刘玉平表示，台湾民俗村是属于油气用地，目前并没有接到台湾民俗村相关的建案申请，但因为业者也没有申请拆除执照，所以会勒令停工并且开罚。曾经是台湾最热门的观光胜地台湾民俗村，921地震之后没落，甚至于官员被法拍。2011年，游茂天禅师的女儿以15亿6000多万元标下，但是一直荒废至今。最近传出民俗村内多栋文化景观建物被拆除，不过民俗村今天没有人出面回应。男子廖燕廷涉嫌杀害17直播主前女友致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定谳。廖燕廷前年5月要求分手3个月的前女友复合不成，用预藏的水果刀猛刺对方5刀致死。一审台北地方法院认定廖燕廷有犯意，但是不属于预谋杀人，判刑15年。二审的时候，廖燕廷仍然坚称没有杀人的动机跟犯意，死者家属又拒绝他的道歉，高院改判无期徒刑。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没有违误，今天驳回廖燕廷的上诉，全案定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点，来到120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2亿。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14点，来到2404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14点，来到224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成为30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点，成为10958点。香港指数下跌34点，来到288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成为3274点。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以及辐射冷却影响，今天一直到19号星期天清晨，北部以及东北部气温偏低，其他地区早晚也冷，尤其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已经亮起了黄色灯号，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以及苗栗县。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北部15到17度，中部17到22度，南部22到25度，东部20到23度。 小时候过年总要去慈幼宫走春沾喜气，放学了在新庄国中旁榕树下的豆花摊吃好料。多年后回到永鼎地精，有中正大道的繁华迎接我，让美味和人情味永远陪在身边。中正路新庄捷运站旁51至108坪，永鼎地精，02-8993-5588，信义代销。追寻未知的宿命，拳王97宿命对决，经典机台登场 ，Combo 连爆，霸气 KO。劳力士大放送，立即下载金好运娱乐城。 爸，你带回来的陈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陈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香5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陈云保全。 Julia 吴卓源最新专辑《Five A.M.》全球同步发行。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吴克群，《时间等过谁》；第4名，魏如萱，《陪着你》；第3名，宋念宇，《默念你》。第2名张若凡，如何忘记你？第1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你相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Sometimes people ask Hey Kiro， How you still doing this over 15 years？ WellI guess because I never quit. I mean, she's so hard-headed. She hates when I leave. In bed, she always comic. Yeah, she don't want to leave. Okay, I see celebs creeping wearing cami fatigues. I mean, they never ever follow a scan in my IG. A Tamara is scared because it's so high-key. But why so many producers out sound just like me? But don't know me. And I can't even be mad. I know my branding was bad. It gave me panic attacks. Packing my bags, I leave the valley in my salary field. But my beats were high, so I pursue again. gave me chills and I found talent don't mean money, skill don't mean success. But I'd rather be broke and have a whole lot of respect. Time's up, Tyson Hook, tie him up and take him out of here. They fell off, I'm getting buzzed like we pounding beers. Now they John Doe's, I feel like Jon Snow, bend the knee. But now you know me and how the song goes. And all y'all out here fooling, but you ain't fooling me, not me, nope. And all y'all out here schooling, but you ain't schooling me, uh-uh, never.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 thought it was, can't keep me down, your time is up. There's all these things you want me to be, but you ain't holding me back, you're out of my life. Yeah. She said she wanna play tonight, she wanna spend some time. But I can't help it, I wonder who else on her mind. Hey, I just want a chick who dodging D every day. But am I a hypocrite if it's me throwing a play? I ain't no player though, I just crush a lot. I got no game, it's just some ladies understand my plot. Ride or die chick, someone who I can vibe with. Too bad it took 4 years for me to find you, wasn't it? And now I'm free. So free. Let's switch it up. You're out here fooling, but you ain't fooling me. I see you out here schooling, but you ain't schooling me. Now, I know there's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be, but your time's up, so you ain't got me. Never. You're out here fooling, but you ain't fooling me. I see you out here schooling, but you ain't schooling me. Now, I know there's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be, but your time's up, so you ain't got me. Yeah. Lately I'm in the club too much, awaiting the sun, I mean the prodigal one. Get the picture like Kodak. Okay, I'm sipping on cognac, shouting anything is possible, but it's inaudible. Isn't it ironic? We both use a pen, but speak different like homonyms. I will ascend, blast off, lifting more feet than ottomans. I wanna take off and peak somewhere honoring. If you fall for your soul, for the world, why you bothering? And all y'all out here fooling, but you ain't fooling me, not me, nope. And all y'all out here schooling, but you ain't schooling me, uh-uh, never.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 thought it was, can't keep me down, your time is up. There's all these things you want me to be, but you ain't holding me back, you're out of my life. 下午的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今天来到了1月17号星期五。好的，也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啦。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来到星期五是我们来说说一周大事的时间啦。我刚说我是谁了吗？嗨，我是欧马克。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会在这边陪伴着你。那今天的一周大事呢，这一周的一周大事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听听这个礼拜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呢。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 0223639955。 在路透过的想法你为何不去光辉，我前面上有一点财神不准避讳、你看一看里有王，眼神涣散，站在路边喝汤买鸡腿便当。你听你朋友的兄弟的妈妈说，他上网查发现 Oh my god， 甘家的印度话代表他、这位狗仔 bro， 你打电话给我经纪人问里有王是在抽什么。我站在路边求抽我的电子烟，怕路人觉得臭，我想说还是尽量切。他口中吐出了烟雾，用摇晃的相机捕捉他摇晃的脚步。身为狗仔，我工作是很辛苦，你选择这个工作是你早就应该要清楚。 OK OK， 我有听到但是没有听懂，太认同，希望你不要太过在乎我的生活，何不好好关心一下身边的人，关心一下正在受苦的人。 The world is yours， 你有责任。 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口中说的话无心，为什么你会乱想？猜不透我的想法，你为何不去光辉？ 天天少有一点开始不曾避讳 Just like everyone是不曾避讳 一周大事的时间，这个礼拜你发生什么事情呢？来到了星期五，来到周末，来想想，从上个礼拜六到今天为止，有什么大事发生呢？我自己呢，昨天是第一次去参加，以往去参加的尾牙都是要么就是真的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比如说飞碟电台，我之前在这边就是做节目，所以参加飞碟电台的尾牙。然后呢，我昨天是第一次去参加，就是完全我不认识人的尾牙。昨天去参加一个出版社的尾牙，然后呢觉得真是玩得蛮认真的啊，大家 Blessings on blessings Yeah 现在还有人在看书吗？你身边还有多少人有阅读的习惯呢？然后昨天尾牙结束的时候呢，也感觉到了，哇，没有想到晚上的9:30-10:00板南线竟然是如此的多人呢，就是台北捷运啊，因为昨天呢可能在南港展览馆就有大型的千人的那种活动尾牙，这种科技公司办的，然后其中一场主持人就是电台的哥哥妹妹，对，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原本的节目主持人是娇哥啊，是娇哥，然后呢主持人另外一个妹妹就是吴玛丽，所以两个人一起主持这种大型的尾牙，然后在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董事长很大方的，就是加码啊，加码啊，再加码。Cause I got driving for me, ain't 내면은는아마도장롱어디에취미는샷건프리스타일88所以呢，到了这个尾牙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南港展览馆呢是在台北捷运的蓝线的最后一站，所以就发现哇，就是人非常的多啊，像是办完演唱会一样哦，很多人，而且都是醉醺醺的人，酒气冲天的车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喝酒呢，就是一样坐大众交通工具嘛，不要自己开车了。然后呢，饮酒都过多，有害健康，要小心，适量就好，小酌就好。同样是尾牙呢，播员的一周大事，昨天去参加了朱姐的听众见面会，在华国大饭店的牛排馆，说好吃。 세상이 원하는데 확실한 stop the shit. 그 뜨거웠던 낮에도 다시 불 켜지는 밤. 요즘 내 작업실 온도는 늦더위인가 봐. 좀 나 형이 되는 나이 구기고 가는 맛. 클럽에 놀러 가기 뭐해도 일하러 가는 vibe. 절대 burnout 안 해 run aside. 바로 달리다 서른 살 넘었으면 얼따. 이제는 너걸 기부하는 거 기분은 참 소름돋지. 내 부자 친구들이 알려준 자 쓰는 법지. 우리 같이 경험해 꿈꿨던 게 다 이루어지는 그 맛을 모르면 뭐해도 손모니 뭐지를. 내가 변할수록 뱉어야 될 세금도 꽤 많아. 그거 싫어하는 놈에게 그냥 보여줬던 난 나 인생의 waste. Yeah. 난 지금 어디쯤 몇 바퀴 재단을 내 머릿속에 what it do. 쭉 36개로 줄행 나치듯 달려. 걸어 37번째 달려. 달려 또 달려. 너무 먼 길을 혼자서 달려. One hour 따로 아무도 모르게 울곤 하지. 그래도 우린 달려 또 다시 출발점에서 올해도 준비 완료. 숨길래야 숨길 수 없지 내 몸에 비. 세상이 원하는데 why should I stop this shit. 오래됐지만 난 포기하지 않아. 해할 일이 있어 그래서 계속 또 달려. 내 식구를 먹이고 최고를 입혀주지. 앞에 나를 좀 봐. Yeah, yeah. Hey, fuck. Ivy 的一周大事，下个礼拜就要过年啦。可是我刚刚才知道，我们公司年终要过完年才会发哎。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那可能这个年会比较紧一点啊，比较难过一点啊。本来想说哦，年终先发就是要发红包什么的，可以拿来挡一下挡一下。哦哦。 是悲伤还是适合浪漫的歌？我没有魔毯，只有厚厚的床单，醒来看上窗台。哦哦哦，能不能让云带着我，或带着我想说的一起走，飘到他的天空，让他代替我，告诉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感动？包括我好想你，能让他知道，还有我的心情，能让他知道，巧合还是故意？ 能让他知道 那些害怕不敢说的， 能让他知道。 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 在他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让他跟上我的影子。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 在他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白云，白云太固执，忽略白云乌云，忽略机会命运。想要谈感情，你需要筋斗云。一个跳跃的筋斗翻了108000里，跟着老司机就直接的住进他心里。有太多的听说，听说他的行踪，甚至认真开始研究他是什么星座。好咖或烂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宁可找他被他伤透，也别只是擦身而过。努力拼搏，穿过每个迷宫，就算你是新手。别怕，只管冲，仔细思索，直到练成 bingo， 上传云端 Google， drive you to the world， yeah， I can drive you to the world。 你要相信我，不信你问孙悟空。 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 在它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 让它跟上我的影子。 跳一朵云，我要跳一朵云， 在它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有人的一周大事呢，是很多同事感冒了却不戴口罩。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这样真的是很不好呢。好，最近天气变化大，真的要小心，流感肆虐，小心中标。而我呢，我是没有感冒，但是现在戴着口罩的，所以今天你们听我声音可能是有点闷闷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电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超级消毒，然后看了一下照片，有同事分享电台像是在云雾般当中，

好，所以三字头生日， 对，我就不太想继续数下去了。 好的，那你的生日怎么庆祝呢？ 我现在工作只要过年前都会非常忙，所以我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是生日都是加班，然后我们也不会有尾牙这样子。但是这对工作狂来说是很棒的生日礼物。 所以 Andrew 是个工作狂。 我们这个月份生日的可能都或多或少有一定几率都是工作狂的样子。 那 Andrew 你的今年新愿望是什么呢？你有目标吗？ 新目标哦，就是因为我又准备迎接二宝 哦， 就是当个好爸爸吧。 好的， Andrew、 啊、 跟你说生日快乐。 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你好啊。 嗨，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小米。 嗨小米，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是日本滑雪回来。 哎呦，你去哪一个雪场？ 我去哪时东北岩手。 哦，那东北那个雪场也是粉雪吗？ 哦，超抛的，超好。 你是本来就很会滑的人吗？ 滑了应该雪龄15-20天。 你等等，15-20天，你是一次去很久是不是？ 没有啊，通常滑雪一次就是3天在雪场这样。 所以你可能去了5年这样子。或是 差不多。对， OK OK。 那滑雪所以你等于是每年都会去吗？ 平均，对啊，每年都去的。 真正的滑雪中毒者。 哦，对啊，没错，就是有血癌。 有血癌。好，那你现在滑可以滑，你是滑 ski 还是滑 snowboard？ 哦，我是 snowboard。 那你现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了呢？ 我可以大小 S 过弯，然后上飞线，然后我现在想要学的是 carving 跟跳。 天哪，好厉害啊。 不会，就是多摔就会了。 好的，已经可以上黑线，可以大小 S 的， 对， 太厉害了。 对，就是真的不要随便尝试，一尝试就会上瘾的东西。 你是几年的时候上黑线的？ 我其实滑第二次我就上黑线嘞、欸， 这么不怕死？ 就喜欢极限运动啊，对，对，就是真的可以尝试。不过我这次遇到一个北北67岁，他第一次学 snowboard， 我真的好佩服他哦。对，67岁。对啊，我觉得活到老真的学到老，不要怕，冲就对了。 好的，谢谢你哦。 好，拜 拜。 拜 拜。以前真的听人家滑过雪的说什么滑雪会有雪癌会上瘾，真的是不相信，我真的是不相信。我觉得这不过就是站在板子上，就跟你滑板一样，但没有哎、欸，真的是会。会想要把握那个有雪的时间，想要一去再去的，好可怕、啊。 跟比就算有时候有好有清醒，我的每个神经都像打了兴奋剂，在最兴奋的时刻选择拥抱你，兴奋你，我的音乐很透明，你们在收听，隔壁耳朵在偷听，所以聪明的收心，安逸的叹息着坐在了我的角落，让我安静的观察着每个走心的炒作，我想要逃脱，编排好的小说，放心的由自己来决定怎么样才更好过。你可以叫我空气，因为那里都是舞台，爱是我的动机，让我触摸到了骨牌。我和你像空气，不要担心恐惧，只要能在一起，不愿被谁寻觅，趁我还有呼吸，趁我能感受你，为了你。 2:33听到的歌曲来自艾热 Air， 这首歌曲叫做用音乐安慰你。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欢迎你打开收音机在 FM92.1 91.3 89.7 89.9 90.5 103.9，让飞碟联播网陪着你安慰你。 用音乐安慰你，都在我范围里，因为让你欢乐也能让我欢乐，我们都能欢乐，没办法说出了人在我嘴边的答案。 Hello， 你好。嗨，你是？ 你好，我是台北小周。 小周的一周大事是？ 我也是这个月生日的。 也是这个月生日。 可是我不是工作狂。 哦，那你是？ 一般上班族。 刚刚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回答？ 对。 那小周的、就是、小周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哎，短信。 我去年才结婚的，所以，这个月是没有一周大事的，呵呵，就只有生日。 哦，所以这个月你也是这一周生日。 对。 那你生日有怎么过吗？ 哦，对了，我老婆买了一个我向往很久的手表，当天很惊喜的方式呈现给我，我真的很感动。 天哪！好，那今年的老婆生日你想要送她什么呢？ 我们是同一个月份生日，可是我忘记买了 什么。 锵锵锵锵。 那老婆不是很难过？ 她没有说什么啦，不过我会想办法补偿给她的。 这应该要补送吧。对啊。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小周，谢谢你啊。 谢谢马克， 拜拜， 谢谢，拜拜。 02-2363-9955，在 App 上面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他换手机之后呢，飞碟的 App 无法登入留言，已经快要一年了。可是昨天晚上突然神机降临， 怎么可能？ 他又可以留言嘞。 Falling in a bottomless pit, find us. Life is a purge, now not a sirens. Do whatever I want, don't do it. Live my life, I got your wife, she my, she take, Now I'm up, I'm on a money run. I don't got no ops, they stay inside, cause they're scared of my guns. It's one of the real. 02-2363-9955, hi. 嗨，马克，你好。 你好，你好，女士。 我是52岁的江小姐。 嗨，江小姐，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的儿子终于上班了。 什么叫终于？ 因为毕业半年了啊，考个台电啊，现在终于去受训了。 半年还好啦，还好啦，恭喜恭喜。对啊。 好，谢谢你。 恭喜恭喜。 好， 拜拜。 好，拜拜。You know that we killing these. Hell no, ain't no throwing a wife like hell no. Bite that. Pull up on him and bite that. 130K. 妈妈都会把孩子的事当做自己的一周大事呢。最近呢，因为身旁很多朋友都有了下一代，有了孩子，然后就会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觉到。现在要约他们，他们都会说：“哦，可是我今天要带他去打疫苗。”哎。可是我今天要怎样怎样，然后那一些事情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孩子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人生的优先顺序已经完全的转变了。Hello， 你好。 喂，你好。 Hi， 怎么称呼呢？ 我是 Pepper。 Hi， Pepper。 我一周大事是我的信用卡跟我的钱包掉了。 哈，这个一周大事有点难过哎。 就我一起吧。 但是你掉在哪里？ 我那时候我应该是我这时候搭车，然后我下客运的时候，我因为要赶到一个地方，然后公车就是大概半小时之后才会来，我就想说那我搭计程车好，然后我就把我的钱包拿出来，我就看里面大概有多少钱，我就想说应该可以搭，然后之后我就上了计程车，然后等到我要付钱的时候，我就发现钱包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你怎么下那台计程车的？ 我就开始在我的包包里面，哦，还好我都不整理包包的，我的包包里面就很多零钱，然后我就凑，然后钱大概155块，然后我就凑了135，然后我就很尴尬跟司机说，我可以打电话叫我朋友来吗？然后司机就说，哦，那一点钱没关系的。 哦，天哪！那你掉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跟信用卡？ 我记得有一叠100块。 嗯，然后有身份证、学生证那一些吗？ 哦，还好没有，就是信用卡跟钞票，我觉得都是还就是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信用卡去停了吗？ 停了。 OK， 那就好。 嗯， 钱包贵吗？ 妹妹送的，还好。 OK， 那就好，不幸中的大幸。 对， 好的，希望你接着下来可以赚到很多钱。 好， 拜拜， 拜拜。在场其他人都像主角，高潮时互动合唱保留曲，陶喆的爱很简单，所有人掏出手机，随节奏光影漂浮的 body and soul， 全场高声齐唱着 I love you， 不时偷瞄你身上那些斑斓的光线，在变慢的音乐和时间里，正当我还沉浸在自己的罗曼蒂克，你忽然转过头，我竟也映在你迷人的眼睛里。繁华无边啊，我怎会有心认识你，虚幻而不可信，然而你竟又睡在我的枕边了，佛陀、上帝、阿拉、九五至尊、玉皇大帝。 真的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当你离开你的座位的时候，你要转头看一下那个座位，就是看有什么东西掉在那个位置上或者位置下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习惯，是当你从身上掏出东西的时候，你要把那个东西放回你的原位去。因为我很常就因为这样，比如说我掏出一个手机来，或掏出个钱包来，然后呢觉得哦到站我要下车，我就站起来，我的手机跟钱包可能砰就掉到地上了，就是没有把它放回去。然后很常是另外呢是就是有的是你把手机跟其他的东西可能放在同一个口袋里，你在抽手机的时候那其他东西就掉出来了，所以我很常在路上捡到发票，希望之后可以更常捡到钞票。听到的歌曲，这个女生呢是小鹿陆嘉欣 I feel good， 再加上夏之雨。你这个礼拜有什么 feel good 的事情吗？0223639955，或者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那有人说呢，一周大师他接受了悲伤辅导。什么是悲伤辅导呀？他接收了满满的负能量，因为看到悲伤辅导这四个字，感觉也是应该有人去承接你的悲伤啊，不是吗？Hello，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艾美丽。 艾美丽，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们家那个妹妹，昨天她 call in 到你的节目，然后很兴奋，然后大家在车上听她讲。 9岁妹妹。看 YouTube。 昨天你不是有对？ 都在看游戏。 对。 好的。 然后她就觉得很开心，然后马上又打电话给她。他的表姐， 你说他又拿了电话打给他表姐， 对，然后就一直告诉他表姐说赶快赶快哦，你们现在放寒假哦，可以听妈妈有听的那个节目， 好棒哦，最强助选员谢谢， 很好笑。然后他的那个表姐就很紧张，说那会不会 call in 的时候会不会主持人一直问什么问懂你不会回答，然后我们家妹妹说不会不会，你就自己讲就可以了， 是的没错， 我也很开心，想说你的节目大家都听了就是心情很好， 好的，期待可以再接到你们一家的电话 好好谢谢， 拜拜 周末愉快， 拜拜拜。 纽约写下新的誓言，在纽约街头，那是年轻的我，以往的迷惘只留在曾经的我，看台北夜空，不再年轻的我，回忆过去，让我变成全新的我。Back in NYC, NYC, where we used to be, yeah, 家在 TPC, TPC, it will always be. Grace 的一周大事，他买了 iPad mini， 认真看 YouTube， 学习电子笔记 App 的功能，好棒哟！海平面的一周大事说，本周的马克信箱太好笑了，本周马克信箱真的很好笑，真的。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马克信箱，或是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 Spotify 或是Google Chrome Podcast， 或者是任何使用 Podcast 的平台 SoundOn 啊，什么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你可以听到两年前的马克信箱。看台北夜空，不再年轻的我，回忆过去，让我变成全新的我。Back in NYC, NYC, where we used to be, 家在 TPC, TPC, it will always be.有个人的一周大事应该算是一生大事，人生大事，上个周日跟在一起十年的男朋友结婚了，要自己看开点，别出事故，学校教官面子该给，那时还冷得像在吃奶嘴，福利社的午餐再难吃也得排队，人在教室里面有一些 feel good 的一周大事，一周大事流感好喽，我不行没考上，我不行没这选项，我撑着没倒下，我拼了，要是落榜可能要当兵了，慢慢读出心得，答题少了点出心得，我日夜有嘻哈音乐伴随，今夜的台北与我心跳串联，在纽约街头，那是年轻的我，以往的迷惘只留在曾经的我，看台北夜空，不再年轻的我，回忆过去，让我变成全新的我。 Back in NYC, NYC,Where we used to be, 家在 TPC, TPC, it will always be. 有人跟十年交往十年的男友结婚，也有人这礼拜跟女朋友分手了。Hello， 你好。 你好，马克。 Yo， 你是谁？ 陈小姐。 陈小姐啊，小姐， 是听到了。 什么 没有，我把收音机关小一点。 什么小姐？ 陈小姐。 陈小姐的一周大事是， 我这礼拜使用 Uber， 只有30块。 哦，为什么？ 我不知道它系统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又重复确认哦，确认我要去的行程， 哈， 真的就30。然后我问的那个司机，我跟他说。你要不要确认我的行程啊？我觉得运费不可思议耶。然后他说没关系，如果系统跑这样就是这样。我说问题是光坐计程车是不止这个价格。 是啊， 对，他说没关系，他先完成我的任务。那如果系统没有再多收钱，就是这样。然后我说那这样你聊很大，我可以多给你。他说不行，我们不能收。 对啊，你不能害他啦。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运费就不是那么合理，可是他说没关系，就当你今天捡到了。 OK， 是， 也许有某种活动，或是也许有某一次你的什么，你有叫过车，然后车没来，或是你有申诉或干嘛，就还你钱之类的吗？ 没有啊，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又在点了一次我当天的行程， 嘿， 还是30块。 是啊，那个三十块就是确定啦、啊。 怎么可能？因为他跟我说起跳是50块呢。 对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礼拜一周大事是捡到钱这样子。 对，可以这么说，很开心。 好的，好的，再见了，陈小姐。 谢谢，拜 拜。 拜 拜啊，这个礼拜应该有很多人一周大事，但他们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学测考场。超过13万名的考生要透过这次的学测，然后看看未来他们会上到哪里的大学呢？It's just another day, yeah. 친구를 불러 난 좀 더 신나게 그들이 비 오는 시간에 I'ma just do my thing, yeah. 좋은 냄새가 솔솔 I swim to the beach I ride in the backseat 무궁화 꽃이 폈지 그녀의 몸에 색칠 阿红的一周大事也是有点难过的，他说礼拜天因为低血钾住院了，到了礼拜二才出院。好，恭喜你出院了，可是明天啊，礼拜六要面试跟体能测验，我这有点硬啊，希望可以通过啊。香港 Alex 的一周大事是完成家中的大扫除了 You are awesome。 也要祝 Marco Sakura 的妹妹今明两天的学测顺利顺利。Swim good, swim good. I got no worries. All good. It's so blurry. Oh, blurry. Oh, blurry. Oh, blur. Stop being sober. Swim good. I got no worries. All good. It's so blurry. Blur. Oh, blurry. Blur. Oh, blurry. Blur. Oh, blur. Stop being sober. Swim good. I got no worries. All good. It's so blurry. Oh, blur. Blur. Oh, blur. Blur. Oh, blur. Blur. 竟然有人的一周大事，这个。啊，好像不是大事，但是一想一想又觉得这件事蛮大的。阿 K 一周大事，他咬破了舌头，感觉不是大事吧，对吧？可是咬得太大洞，所以目前只能喝流质的食物，感觉是个大事了。好惨啊！好，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小心啊。Jessie 的一周大事，生活了10多年的猫咪过世了，觉得很舍不得。可是又替他开心，因为他是无病无痛的。Switch your attitude. Go ahead, level up yourself. This that different latitude. Life's too short, go spoil yourself. Feel that feel, enjoy yourself. Cause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Switch my attitude. I'm so radical. All these people mad at you. This for who it matter to. What if Eve made apple juice? You gon' do what Adam do? Or say, baby, let's put this back on the tree. Cause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Yeah. 待てね。 我们在时间里错过，我们在时间里复原，回头才发现，时间等过谁？ 曾以为握在手中，整个世界全都是我的。无论那黑夜、白昼、春夏秋冬，拦不住我的。时间说。 时光机，我要回到你最快乐的那一天，想办法留住从指缝间溜走的那些抓也抓不回的时间。 时间很长，在与你相遇之前都很长。 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四章，时间等过谁？一起穿越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请问什么节目可以听好歌？ 还是一起唱？ 什么节目可以听好歌又拿奖金？ 还是一起唱？ 还是一起唱，每周日晚上八点，结合益智答题的歌唱比赛，由黄子佼领军，李佳薇、邱风泽、陈零九等实力唱将同台飙歌，带着大家闯关挑战拿奖金。 周周听好歌，积极抢十万，立刻下载一期直播 APP， 追踪一期账号，还是一期唱，和我们一起 听歌、猜题、抢奖金。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拜年，赖来赖去，切来切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 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啦！ 清晨中，我想说， 飞碟首选常大兴，罗大佑，请珍重。 别心动。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大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Ethan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汽车保养小百科。 春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安排返乡计划。为了让旅途中能够平安顺利，对于爱车的行前检查就显得格外重要。除了要检查机油、汽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和动力方向机油之外，还需要检查水箱水、电瓶水和雨刷水。但通常你都是多久会更换一次机油？一般来说，建议5000公里或半年更换一次。但因为每个人用车的频率及使用情况不同，所以还是得依实际情形来选择更换时机比较恰当。另外，市面上机油百百种，年节出游前记得要选购经过认证、来源没问题的机油来更换，绝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油品，才能保护你的爱车，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嘉实多机油，时刻保护你的爱车，快上网搜寻嘉实多。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会中对于国营以及已经民营化事业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高龄禁令是否有例外排除规定引发辩论，最后没有共识，提相关的提案保留，留待院会处理。立法院财委会日前初审通过决议，国营以及已经民营化事业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初次派任时年龄不得超过65岁，任期中超过65岁每年延期，必须要报经行政院核准，但是不得超过70岁。朝野党团今天继续协商，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提案，主张将财委会的决议增列文字，但延揽从事学术研究声誉卓著，或者是专业成就表现杰出，报经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首席副书记长陈一鸣则指出，财政委员会做成的决议，目的就是希望不要放宽国营以及已经民营化事业机构董事长、总经理的任用年龄。现在如果增列文字，赋予在相关情况之下不在此限，等于是开了后门。双方没有共识，立法院长苏嘉全才是本案保留。曾经打造过全球多处主题乐园的美国 JRA 公司总裁詹姆士以及 Kupkovic 建筑师事务所代表彭俊立日前拜访高雄市政府，递交爱情摩天轮暨复合商业开发案投资意向书，表示对双环五轴爱情摩天轮已经做好资金规划上的合作，期盼有合作的机会。GRA 公司在全球主题乐园界获奖无数，享誉盛名，例如美国家喻户晓的6期主题乐园 Six Flags， 闻名世界的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环球影城、香港海洋公园等等。台湾未来供应主力供电主力之一的彰化县方院乡离岸风电一期风场第一支国产钢管桩今天完工，预计3月基地打桩还有安装风机，年底前并联发电，每年将发电3.6亿度，相当于90000户一整年的用电量。一期离岸风电示范风场将设置21部风机，总装置容量109.2百万瓦，2018年2月决标，由比利时商杨德诺和日商日立共同承揽，决标金额新台币249.9亿元。陆续完工风机的设置、海域调查、地质钻探以及设备细部设计，目前全力投入风机以及下部结构设备制造。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今天作出禁止爱媛县一方核电厂3号机运转的假处分裁定，3号机目前因为定期检查停止运转，预计就算是检查完毕，4月以后也可能无法运转。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是一方核电厂三号机继2017年之后第二度因为司法判断而无法运转。四国电力公司表示，如果一方核电厂三号机无法运转，就必须要用火力发电厂来取代发电，每个月要多损失大约35亿日元，大约台币10亿多的燃料费。如果停止运转的时间拉长，不可避免会对公司的营运造成影响。日本大创百货公司2015年到隔年间以不实收入许可证输入56批货品，被国贸局撤销输入许可证，而且没有在期限内退运，另外遭关务署追缴货价93,532,535元。大创不服提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查出，国贸局发函通知大创，货物输入许可证经撤销时，已经是在现行关税法第96条第4项施行之后，而且距离货物放行日，也就是2015年12月到2016年5月间，已经超过1年，超过现行关税法规定处分期日。基隆官责令大创限期办理退运不合法，今天判大创胜诉，全案还可以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点，来到12,0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2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08点，来到24,04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成为225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成为30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点，成为10,945点。香港指数下跌7点，成为28,8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273点。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以及辐射冷却影响，今天一直到19号星期天的清晨，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偏低，其他地区早晚也冷，尤其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小时候过年总要去吉佑宫走春，沾喜气。放学了，在新庄国中旁榕树下的豆花摊吃好料。多年后回到永鼎地精，有中正大道的繁华迎接我，让美味和人情味永远陪在身边。中正路新庄捷运站旁51-108坪，永鼎地精02-8993-5588，信义代销。 过年爽完，金好运财神到，请来发大财！最经典的捕鱼机微鲸传奇四，奖金喷发，好礼拿不完，劳力士大放送，立即下载金好运。 新年送好礼，就送唐公公雄厚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林乃菁、 朱伟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雨欣、 黄宇、 雨欣、 Maggie、 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回到现场，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三点钟，我们要来上音乐课了，欢迎我们的老师苏敏恩。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敏恩。苏敏恩， 苏敏，为什么要说上音乐课这件事情呢？是因为这一次你发行了新的专辑， 是。 然后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蹦哒哒， 蹦哒哒，蹦哒哒是什么呢？蹦哒哒跟蹦恰恰 A B 康多啊，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 它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在形容一个节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蹦哒哒高声情 哦， 还有那种你拿来带哒 哦， 或者是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林邦干，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更多的一些阿美族的歌谣都是这个节奏， 蹦哒哒。 对，但是这个节奏没名字，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撞声词。 哦哦哦哦， 在找这个节奏，然后用这个节奏当作创作基础，希望让大家开始想到以前台湾的这个节奏。 哦，好，所以这一张专辑等于是署名希望就是其实这个节奏一直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名字来叫它。 没有， 希望这张专辑之后我们知道可以叫它蹦哒哒。 我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们都称我们 那群屁孩们就是称这个老人家的节奏叫蹦哒哒。 哦，但是这一张专辑其实听了以后完全不老，新都不行耶，你在里面玩了很多很多很新的东西。 就是重新把那个老那个节奏重新解开之后再重新组合，然后用贝斯跟鼓，有几首歌是用 keyboard 做那个蹦哒哒的底。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就蛮有感觉，那种蹦哒哒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每一张专辑里面每一首都整张都是整张都是 整张都是。 就没那么的坏，实在是有什么话有伤害，我不爱，内心还有一些感慨，突然在之间想到你的离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别忙巴拉巴拉巴巴一下，别把事情变得复杂，这感觉真的有差。 这首歌曲呢在蹦哒哒专辑当中叫做好好说话。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有几个蛮特别的特色，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听完的话好好说话是其中算是比较例外的一首，因为其他大部分的歌名都在你的脸上， 都是脸上， 对，都在脸上，就是什么眼睛 啊耳朵胡子啊 下巴， 对对。先来请就是署名跟我们讲讲这张专辑的一开始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好了。你刚跟我说做了五年， 对，就是这个蹦哒哒，就是因为五年前去拍了一个纪录片，然后在新克里多尼亚一个太平洋的小岛待了一个月。 哦， 然后他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节奏，然后他们节奏跟他们雷鬼 mix 在一起，就是他们听起来那个雷鬼很不一样，很酷。我说这不太像雷鬼，然后他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节奏叫卡纳卡。他就问我说台湾的节奏叫什么？ 那时候因为一个月了嘛，那就比较熟，虽然我英文很烂，他们是讲法文，他们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就比较敢讲，说哦有啊，台湾有节奏啊，一种台湾不能输的概念， 台湾不能输的概念，然后就收了蹦哒哒， 对，蹦哒哒，他就说啊，那蹦哒哒的正式名字叫什么？想说哎，蹦哒哒的名字哦，还真的不知道，我想说他应该要去考究一下，不能乱讲，我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我以为他是在部落里面流传的。后来问一些资深的音乐人，比如说郑杰任做纪晓君陈建，或者我以前的那个制作人林辉斌老师，他们说有这个节奏在台湾以前，但后来拿卡起时代的时候才慢慢到部落里面去，可是后来也没有发展成一个名字。那就像以前那个加勒比海在学美国黑人蓝调的时候，那个四不像的蓝调现在叫做雷鬼 哦。 但是我们这个蹦哒哒哒到底是从哪里 继承？哪里来？不可靠。 但对了，最老大家比较有知名度，大概就是高山青， 对， 然后来去台东，就这样的，他好像又跟原住民的形象某种程度 结合了， 结合在一起。那只是想说，既然台湾有节奏，很酷啊！华语音乐有节奏，哎，华语音乐不是只有旋律跟歌词 啊， 所以我就觉得，那来试试看，从节奏来开始 哦， 就这样。那但这个节奏，大部分我的国小国中的印象就是一些原住民的歌谣， 对， 而那些歌谣偏偏都在想一些思念的歌， 对， 比如说刚刚讲的，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就是在思念家乡，思念爱人，这样思念朋友。那我就觉得思念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也就用思念去拼凑的那个回忆， 哦， 就像拼凑这个 专辑 这个，那也就用脸部的，因为我觉得思念最重要的是想念那张脸 ，OK， 所以就把脸就全部解构，每一个部位都当一首歌的歌名，但也嘴巴跟鼻子是破格，但他就是嘴巴就用好好说话，鼻子就上脸的味道，但其实那时候设定好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哇好酷哦，写完应该很酷吧，但就写不完， 很难写 ， 因为我在想说，其实在听到专辑后面两首比较慢的歌曲的时候，那两首歌会觉得其实这两首很像了，然后你是可以一起听下来，然后我想说一个创作人，然后你要用一个节奏等于是绑死自己，因为你有很多的idea 你不能去超出蹦哒哒这个范围，你超太出去，你这张专辑就有一个意外在那边， 对， 然后你除了这个节奏方面的限制之外，你又有 思念当主题， 对，思念的意象，然后所以每一张专辑，这也回答到我接下来想要问的，就是到底里面你一直在就是想念你是谁，你是谁，哦，原来就是一个思念的意象这样子。好，所以有这么多的限制在词上面，你要写思念， 然后歌名 又是脸的器官 这样，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你要用这个节奏贯穿整张的专辑。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美人间》。 怎么就隐藏了原来自己喜欢的，谁接着讨好了众人的饥渴，我看着真实的竞争的原则，怎么就放弃了原来自己想要的，此时此刻想要逃去梦的里面，看你穿上彩虹衣服微笑的脸，还有最后欣赏美丽透视之间，干净了额头间露出了是你的美人间，穿上彩虹衣服微笑的脸，还有最后欣赏美丽透视之间，干净的额头间露出了是你的眉间。 习惯一下蹦哒哒，所以在这样节奏下面也可以直接插过去。高山青，哦，这是可以一直这样整张专辑，然后你可以就随这个节奏，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 有快有慢的也有。 对，然后把它解构以后，其实刚刚这个《美人间》在 App 上面有听众听到说这首好听哦，这个节奏我们请俗命跟我们讲一下好了，好不好？对啊，就是这里面这个音色啊、取样啊、乐器啊，用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里面你会听得到它的那个很像 keyboard 的那个声音，其实是用叠的，它是阿美族的传统乐器，有一个很像木琴的。嗯，不过它就是因为它很原始哈，就是放在那录音室吹个冷气，声音就不一样哦。然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乐器，所以那时候取样的时候我记得蛮痛苦，说还是不要让它在录音室录，但不在录音室录又很难找到一个很全然安静的地方。 对， 所以但是我们在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把这个木琴的声音把它跳得很准，后来就还是保持它的原来的样子，用叠的，然后叠了一些会震动的声音，抖抖的声音叠进去之后，你就觉得那个木琴的音阶是合理的， 就比较准一点。因为其实很多传统乐器它不是西洋流行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或是半音哒哒哒哒，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以前也没有，这是西方音乐里面带进来的。 对， 这样，但也不能就是离开这个太远，因为现在人的听觉习惯就是这样， 对，已经习惯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是还是要让他觉得是至少骗得了大家耳朵是准的。 哦 ，OK， 所以用叠的反而就不会失去他原来的音色的那个样子，但是又会把这件事情融在 EDM 的这种那种编曲里面。 如果呢，做出一个就是很原始的那一种，就是完全不 tune 的， 多久了？ 对我们的耳朵来说，也许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没有什么什么准不准，我们没有不会这样觉得。但其实你的脑子就会觉得，这首歌很是原住民歌曲， 对， 或是这首歌曲是世界音乐，对，就我们脑子会自动帮我们分类，就觉得说、这个不是流行音乐。 对对对对。 所以署名在做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一打开里面，我会看到喂。为什么就是有中文歌名，有日文歌名，还有英文歌名，而且不是只有歌名哦，所有歌词都有翻译哦。 对，歌都有歌翻译。 是有怀着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心去做这一张专辑的，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资深歌迷的话，他们是从第一张到这张全部都是有中英日 ，嗯。 然后，但以前是因为我都唱母语歌，再怎么样都要翻译成中文， 是。 然后后来因为接触到日本，然后就觉得翻译成日文也不错，因为我几乎每年，应该说我每年都去日本演出，所以有一群支持我的 日本歌迷， 我透过这样的翻译，他们会更了解除了台湾本身以外，还有原住民的文化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蹦哒哒又很适合介绍这个事情，这样，当然英文当然就是更多的参加世界各国的音乐节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把我的专辑推出去。那我觉得蹦哒哒其实很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流行音乐曾经有过的一个音乐风格，只是后来累积的作品太少了，我就所以从那时候就想说，不要只有自己我自己写也很辛苦，参考的 reference 都是高山青来去台东， 对，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人聊一聊，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也找了五个编曲老师，就是大家各自认领觉得可以做的，然后就我提供很多的那个顾问咨询，就是我自己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其实创作就要顺着这个律动，比如说雷鬼的歌，你硬是改成硬是摇滚的时候，其实那个律动已经镶在那个那个节奏律动，所以有时候这些歌都要必须跟着这个 节奏的律动去写出来。嗯，就像你说的，有些歌它明明是英式摇滚，硬改成巴萨诺瓦，它就不到那个位置， 是 因为它就在扣在英式摇滚的那个节奏律动写出来的。嗯，它就没有办法。蹦哒哒也是，就得要用这个蹦哒哒的律动去写歌，它才会写的贴在里面，然后再跟这些编曲老师合在一起。 所以这张专辑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先确定了一下你的节奏以后，然后 顺着这个节奏写， 顺着这个节奏以后写出了和弦跟旋律， 对， 写出了旋律之后，然后再想办法 编曲。 那词什么时候出来呢？ 词其实中间有一大段空白，因为就不知道词要写什么。后来就想到蹦哒哒既然是一个对过去的节奏的这种思念，我就觉得用思念当主题。然后思念当主题的时候，那好，那思念有哪些关键字？总不能每首歌都在写思念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思念有三个阶段会想到思念，一个是睡觉的时候，睡前，然后梦见，就在梦见的时候再来醒来。所以你会看到我每一首歌的歌词里面都有这个三个字。 哦，每一首歌里面都有。 对，有睡，有梦，也会有醒。 是， 再就会在。那 后来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还不知道要写怎么样的思念，就觉得那就是思念一张脸，扣着这些脸，但不能歌名都是脸，就把它拆解，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每个眼部的 耳朵啊 眼睛啊，鼻子， 下巴， 对，下巴这样。但其实中间就是一度写不出来，差点就要写酒窝啊，鱼尾纹， 眼袋啊，卧蚕， 就是想要顺着，比如说耳朵，然后美人尖，皱眉头，眼睛， 其实是有一个顺序这样写下来， 到最后到下巴、侧脸，再回到耳朵，是这样子。 OK， 然后中间就一度就啊，可能写不完，这样写都写不完。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写不完，我就放在那里。所以这个作品比较像是这五年累积出来。然后累积到觉得刚好我最后一首歌写出来就是下巴那首写完，因为下巴不写这张脸就没了。 对啊， 但是最后还是得要写的。 对， 我下巴是我这张 最后写的。 最开始写的就是我想做个梦， 哦， 就这样写完的。 OK， 所以反而把就是我想做个梦这一首歌放在最后。 我去了英国买了一个茶包，却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味道，我自己都在笑，笑我傻瓜买了一个善良的味道。我开始怀念你常喝的味道，却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味道，我想我会找到有你有我幸福的一家。思念在梦里慢慢烧，我想你你知不知道，我想你你知不知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徐佳莹默契组合再次合作，无畏感情观的畅所欲言。 练习达到完美境界需要誓言哭泣，取得痛快爱言比谁沦陷，收起你每一句无心发言，萃取我梦幻中渴望的一切，不管它会腐化还是生化，或是 听到歌曲的听众，杨丞琳、徐佳莹，恋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100代文具，100代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2号，100代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20。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哎。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百官网金榜题名。 台电招考700人，2月报名，5月考试。 国营退休潮，上榜几率高。百官网题库班，考前精准分析，全面应战，让你上榜台电。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 生日将近，是放不下，还是舍不得放下？田馥甄《悬日》，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3:31，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今天坐在我对面的呢，是帮我们上音乐课的苏命苏敏恩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 是的，那今天我们两个人讲话听起来可能都有点糊糊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戴着口罩哟。刚刚呢，在进广告前啊，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就叫《善良的味道》。 嗯 ，App 上面有听众说好听，有度假的 feel， 有， 真的是度假的 feel， 因为这个善良味道歌词非常好笑。 很可爱。 对，我在什么印尼，我去印尼买一个肥皂，然后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然后闻起来人家说啊，算了，这就是善良的味道。然后我去英国买了茶，英国茶我觉得还好，英国茶真的是有名。 对， 印尼的肥皂你哪想到的？ 香皂，香皂，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是去因为办音乐节的关系、嗯、然后去找一些太平洋的音乐人啊、嗯、那我觉得印尼又近又熟悉台湾有机会去、嗯嗯嗯、那但是我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原住民手工艺、嗯、可是他们那些太巨大要不然就不好带、 哦、太大了 那就想说有没有别的可以让我带回去台湾、嗯、他说啊那你买香皂这样我说香皂好好好、嗯、我就买了香皂、嗯、买了一大堆香皂到台湾的时候我一样去拜访部落那刚好就要去部落 不像是平常表演是住在饭店、嗯、部落就没有办法就要住在部落的民宿家、啊、朋友家里面、嗯、我就去了排湾族朋友家里面、嗯、我就顺便带了那个 说哎、欸，我从印尼拿回来的这个纪念品、 对我就拿去洗、嗯、那就他洗因为我是自己要洗的我帮你洗用品、嗯、洗完之后哎、欸，真的蛮香的他们就说什么你怎么那么香这什么味道、嗯、我说其实 我不知道哎、欸，那印尼的包装上面写着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味道、嗯、他就嘻嘻哈哈的过程就是说、嗯、没有啦你看起来很善良这应该是善良的味道这样子就是这样来的 我觉得还好不是被骗啊我本来以为是会是就那个味道非常非常臭然后说这是善良的味道 可是后来我因为我这几年在关注一些移工的事情、嗯嗯、然后我就真的碰到会看得懂印尼的印尼、嗯、然后问他说哎、欸，这到底是、哦、 你还留着包装 我其实我买好几颗、嗯、他就说啊、哦，这个是那茉莉花的味道、 哦 okay、 而且茉莉花是印尼的哦，而且超多他们拿到这个他们说他们想要他们太想家了 是是 因为他们想家我想哇哦想家哎、欸、 所以就思念扣回你的主题 对扣回去了 嗯就是善良的味道嗯 你是否醒来了、看见这一刻会有什么想说的还是让我牵着你的手和我的梦、哦 哦、今天的风采全都依赖在只要能够精彩没能被谁淘汰 高山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很纯的 EDM 了就很纯的电子音乐了然后署命有说一开始就是已经先确立了民谣跟电子然后还有当然就是那个蹦哒哒节奏 对 开始了这一张专辑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你们最后做出来的嘛你刚刚有讲 对不对 最后一首 下巴 下巴如果不写出来这张脸就没有了 没有脸了所以虽然我有一些朋友他的确没有下巴他没有下巴他就是只是他的脸就直接这样凹下去他没有下巴 很坏很坏直接是脖子 对对对对对 对那最后这个下巴怎么伸出来的呢 哦，刚好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我想说没有写完也没关系，就放着，应该有几天去写、嗯。然后就碰到一些老朋友，以前在部落长大的，嗯，国小、国中、高中，他们都是棒球队啊、嗯，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讲、 嗯，哦，对。现在大家看不到，我要重新讲一下，就是他们会就是人家说什么。颔首哦，就是用下巴这样点一下，这样子， 点一下， 就是往你的头往后往上这样子，嗯、然后像打招呼这样， 对，有一个默契、嗯。但是他们的运动员的生命都太短，他们现在都没有在打棒球。 是， 事实上他们觉得他们人生最光荣的那个时候，都是那种高中 打棒球的时候，高中的时候 打棒球、嗯。那我也觉得，对他们成绩，其实我们高中的时候很羡慕他们，因为他很骄傲啊。 对，他们是风云人物，对， 然后会那种好像一个默契，一个事情这样。 对， 那现在。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大了然后就已经离开高中生活很久了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事情充满的怀念、哦、是这个 运动员之间那个就是用下巴打招呼那种哎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是一种对他们过往的光荣的一种缅怀 也是一种思念哇这个可以牵回来很厉害耶 然后所以就写得像一个舞曲充满着热情的那种状态 啊、哦，然后也是就是最爱 party 的时候高中大学的时候那种哦哇这个真的很厉害非常厉害听完了最后一首歌听完这张专辑最后做完的一首歌我们再回到 这张专辑最初的这一首歌。那署名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开始的这一首歌吧。 这个就是从那个新坑运动里回来的时候写的第一首歌。其实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写复古，就是像高山金这种中版的歌曲，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个韵味，后来就放弃了，而且还是回到我自己本身，就民谣这样。那心中就有一个梦了，就是想说哇，我会不会写出来，全台湾的人就开始写蹦哒哒，这样。只是自己想，觉得 这是个梦，这是个梦。 那就把这样的情绪凝结起来。我想要去拼凑这个节奏，我也希望告诉大家，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很棒的节奏，让华语音乐贡献一个节奏给这个世界。对，蹦哒哒， 所以也是这张专辑的初衷啊，放在最后，希望大家让那个蹦哒哒的余味可以一直留下去，这样更多音乐创作人也可以越来越多使用这个 节奏 来做， 对，不用再参考高山青跟来去台东，可以参考这张， 是 就做快歌慢歌都可以， 是这张专辑署名最新专辑《蹦哒哒》里面，我想做个梦。最后，你真的要恭喜你把梦做出来了， yeah. 真的把梦孵出来，很厉害。 自己卡关也卡很久啊。 对啊，这个给自己这么多设限制的创作，我觉得是需要 respect，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创作能量。然后有的人有去做，有的人没有去做。那有人做出来，很多人都想说：“哦，我要自由。”然后其实我觉得自由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高估了它，其实真的是当你为自己设下层层限制之后你还能做到，我觉得那是真自由，就是你在那个限制之下所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很 respect。 那其实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到蹦哒哒了， 对，终于可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节奏， 对。然后在三月份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活动啊？我们可以就是亲耳听见。 对，这三月六号七号的时候在台北三创，然后三月十四号在高雄 Spiro，所以然后这次蹦哒哒会有一个蹦哒哒 ING 节奏进行式的巡回演唱会， 是，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上网搜寻我的 FB 或 IG 上面会有更多演唱会的资讯。 蹦哒哒 ING 节奏进行式的巡回演唱会，三月六号七号在台北的 三创 、然后三月十四号 在高雄 Sparrow， 高雄 的 Sparrow， 然后想要搜寻就是舒敏恩的话呢，你可以打 舒敏恩 SUMING 舒敏，然后舒敏恩就可以找到了。是的，今天我们要很开心舒敏老师帮我们上了一课蹦哒哒的一课，谢谢舒敏啊， 谢谢。 见我醒来哭着，我连胡子都忘了刮。 这首歌就是在里面编曲把蹦哒哒做得非常非常明显的一首，蹦哒哒蹦哒哒蹦哒哒蹦哒哒，宿命再见再见再见。 你累了吗？很不好意思啊，那么平凡又不断的浪， 重复在我心里徘徊。你累了吗？是我的梦啊，我就这样把双手一放，你就飞翔，再也不回头望。啊，我想你想得过头，我想念还有你的时候，我想念一起看见的那所有花开结果。我想你想到难受，我每夜都在做梦的时候，我看见我醒来哭着，我连胡子都忘了光。我想你想了过头，我想念还有你的时候，我想念一起看见的那所有花开结果。我想你想到难受，我每夜都在做梦的时候，我看见我醒来哭着，我连胡子都忘了光。我看见我醒来哭着，我连胡子都忘了。有一天我醒来笑着，我连胡子都忘了光。 幼年的名字，血泪的青春，奔波的少壮，跋涉的功名，刹那的觉醒，半生的白首，请珍重， 请珍重，不相送。我的爱，我的热闹，你激动，你心动，也有不重。你失去，不会懂。在这过欢愉中，天沧海不星空，人总要有满山红，请珍重。我的爱，我的热闹，你记得，你心中，也言不由衷。没经过，不会懂。 一首深情告白，时空没有隔阂，一首温暖祝福的传递，给当下每个人的你。罗大佑2020时代巨作《请珍重》，温柔真切的寄语，也同时抚慰大时代浮在彷徨的人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咯，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协蒸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10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协蒸。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协蒸官网。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是全车系，2019-2019年是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是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新春要去哪里好呢？ 新春当然是去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新年。1月17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元，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店里满额礼，通通送给你。 除夕到初五，消费满额再刮万元发财金， 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日前爆红的知名旅行箱创下每20秒卖出一个，民众想买还要等上1-2个月。 听说他们家行李箱很耐用，轮子上还有弹簧箍袖，好厉害耶！ 颜色好美，外形都好好看哦，好想买哦。 没错，这就是亚诺娜，亚诺娜，你的时光旅行箱 ，Arowana。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月20号，小雨，宋念宇。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 好棒哟！ 今天呢，我们要回到《整形台上的人生》这本书，法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le 的故事。他写的故事，他写他在整形外科诊所，他自己操刀，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他所听到、他所看见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很猎奇的，那今天的这一个呢，则是每个有想要去整形的人应该或多或少在踏进诊所之前都会害怕的一件事情。娜塔莉很漂亮，高挑，纤瘦，出众，今年50岁。她戴着一副大太阳眼镜，这个太阳眼镜大到把她那张凄惨又表情僵硬的脸遮住了一大半。在6个月前，一位整形医师替她动了手术，从此之后她再也认不得自己，他仿佛活在噩梦里，所以他来到我的诊所，求我做点什么吧，帮帮他吧。从他的声音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一股急切和绝望。他摘下了眼镜，露出很惊恐的眼神。他现在的这张脸，整形过的脸，并不丑啊，但是这不是他，回不去了，原来的面孔已经离他远去。他被迫带着一张陌生人的脸生活，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接受。他告诉我说，当初他只要求整形医师让他看起来容光焕发一点，这个整形医师呢，就依照要求了，替他做了眉尾拉提，把眼睛整得更像杏仁的形状，然后呢，在额头跟眉间的皱纹把它去除掉了，还做了苹果肌的丰颊手术。毫无疑问，这些手术都有经过他的同意。他呢，就拿出了手术前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位50岁的漂亮女人，和我面前的这一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甚至客观的说，他做这些手术的确改善了他的容貌，但是问题就是他现在不认得自己了。他觉得他活在别人的样貌里。他在我的面前啜泣，我却完全帮不了他。我认识替他动手术的整形外科医师，我也很清楚他做了些什么手术，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上任何忙，因为他的手术确实没有瑕疵啊。我知道这种技术，也知道是保罗·塔西耶把它发挥到极致的。娜塔莉所做的上脸部拉提手术，在塔西耶那个时候呢，不是用来美容整形的。这个手术的切口呢，隐藏在头发里，它呢会从 一边的耳朵经过头顶、颅顶，再到另外一边的耳朵。这条途径呢，可以进入上脸部所有的骨骼结构，包括颅骨、眼眶、这个颧骨、上颚骨跟鼻子。不论呢你要做什么，打碎、移位、磨削，或是呢雕塑骨头突出的部分，你全部都可以做到。这个技术呢，刚刚说到，最早不是在用在整形的，最早是用来治疗严重的脸部畸形，像是眶距增宽症，就是两个眼睛之间的骨裂缝造成两个眼眶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或是克鲁松氏症候群，就是颅骨过早愈合导致眼球严重的突出，然后上颚骨过小，所以这个手术原本是在治这些重症的。也可以治疗，譬如说你的脸部是爆炸性的骨折，然后呢不会留下明显的疤痕。保罗·塔西耶说，能够成就大事的，也可以做好小事。他就利用这样的整形手术来拉提，来重塑客人脸的上半部。他很习惯做各种重大的颜面手术，在整形手术和恢复年轻方面，他将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得几乎淋漓尽致。例如，我有一个20岁的妹妹想要变得更漂亮，保罗呢就建议，哦，你可以把那个上下颚骨都打碎，让那个脸部缩小几公厘。还好我妹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保罗·塔西耶替很多女人动过效果惊人的手术，即使呢不会到让人认不出原貌，可是这些女人就会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如果那正是他们原先所追求的，他们当然会很开心。可是如果他们像娜塔莉这样，做完了以后却觉得自己戴着别人的面具，活在别人的脸下，那是很难过的一件事。3:54，今天的最后要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默念你》，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平常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MARC_Orange， 这是我的 Instagram， 或是追踪我的Facebook 粉丝专页，或者是 YouTube 频道，都欢迎你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的马克杯的马克，按个赞，按个订阅，我们下周见，拜拜。 你陪我做梦，懂得听话的最乖，却还是被淘汰。在崩坏，该留下或逃开，我再一次期待你为我而来，再一次忍耐信仰着未来，再一次失败某一天醒来，明白谁想念着你，默念你的爱。 音乐全主打， 打破流行定义，乐坛全新品种，混血女生海尔西 Nightmare。蝉联告示牌十周纪录，2017全美突破百万销售，2018超越11串流点听，2020再创音乐生涯巅峰 ，Without Me。 Didn't notice 'cause my love was blind.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they laughed at more.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s it feel. Sitting up there. Feeling so high. But too far away to hold me. You know I'm the one who put you up there. Dreaming in the sky. Does it ever get